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03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二分观照品第3-2。儿时舍利子白佛言，世尊，若欲留一来不还，阿罗汉声闻般若，若独觉般若，若菩萨摩诃萨般若，若如来应证等觉般若，是诸般若皆无差别，不相违背，无生无灭，自性皆空。若法无差别，不相违，无生灭，自性空。是法差别，即不可得。云何世尊说行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于一日中所修般若，一切声闻独觉般若所不能及？佛告舍利子，于如意云何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一日所修般若盛世，一切声闻独觉般若有事是否？舍利子言，否也，世尊。复次舍利子，于如意云何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于一日中所修般若，作是念言，我当修行一切相微妙智，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利益安乐一切有情，彼于一切法觉一切相已，方便安利一切有情于无余一般涅槃界，一切声闻独觉般若有事是否？舍利子言，否也，世尊。复次舍利子，于如意云何一切声闻独觉颇能作是念，我当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方便安利一切有情与无余一般涅槃界否？舍利子言，否也，世尊。复次舍利子，与如意云何一切声闻独觉颇能作是念，我当修行六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满佛实力，似无所谓，似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当证无上正等菩提，方便安利无量无数无边有情与无余一般涅槃界否？舍利子言，否也，世尊。佛言，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皆作是念，我当修行六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满佛实力，似无所谓，似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当证无上正等菩提，方便安利无量无数无边有情与无余一般涅槃界。舍利子，譬如萤火无如是念，我光能照遍展不周普令大明，如是一切声闻独觉无如是念，我当修行六波罗蜜多成熟有情 严禁佛土，满佛实力，似无所谓，似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当证无上正等菩提，方便安利无量无数无边有情与无余一般涅盘界。舍利子，譬如日轮光明炽盛，照展不周，无不周遍，如是菩萨摩诃萨皆作是念：我当修行六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禁佛土，满佛实力，似无所谓，似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证得无上正等菩提，方便安利无量无数无边有情与无余一般涅盘界。舍利子，一世当知，一切声闻独觉般若，彼行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于一日中所修般若，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乃至乌波尼沙檀分亦不及一。尔时舍利子白佛言：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云何能超一切声闻独觉等地，能得菩萨不退转地，能敬佛道？佛言：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修行六种波罗蜜多，住空无相无愿之法，既能超过一切声闻独觉等地，能得菩萨不退转地，能敬佛道。时舍利子复白佛言：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住何等地，能与一切声闻独觉做真福田？佛言：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修行六种波罗蜜多，住空无相无愿之法，乃至坐于妙菩提座，常与一切声闻独觉做真福田。何以故？以一菩萨摩诃萨故，一切善法出现世间，所谓一切十善业道，五尽世界，八尽住界，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四圣地智，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且等觉知，八圣道之，六波罗蜜多，十八空等，即佛实力，似无所谓，似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诸如是等无量无数无边善法出现世间，由此菩萨诸善法故，世间便有刹帝利大族、婆罗门大族、长者大族、居士大族、四大王众天、三十三天、夜摩天、都使多天、乐变化天、他化自在天、梵众天、梵辅天、梵慧天、大梵天、光天、少光天、无量光天、极光净天、净天、少净天、无量净天、遍净天、广天、少广天、无量广天、广果天、无想有情天、无烦天、无热天、 善现天，善见天，色究竟天，空无边处天，实无边处天，无所有处天，非想非非想处天。复由菩萨诸善法故，便有欲留一来不还阿罗汉独觉菩萨摩诃萨及诸如来应征等觉出现世间。时舍利子复白佛言：世尊，菩萨摩诃萨为父须报施主恩否？佛言：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不复须报诸施主恩，所以者何？以甚报故？何以故？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为大施主，施主有情多善法故，为施有情十善业道，五尽十戒，八尽住戒，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四圣地智，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六波罗蜜多，十八空等，即佛实力，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施诸有情如是等类无量无数无边善法，故说菩萨为大施主，由此以报诸施主恩，真净福田生无量福。儿时舍利子白佛言：世尊，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与何法相应故？应言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佛言：舍利子，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与色空相应故，应言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与受想行识空相应故，应言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舍利子，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与眼处空相应故，应言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与耳鼻舌身意处空相应故，应言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与色处空相应故，应言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与声香味触法处空相应故，应言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舍利子，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与眼界色界眼识界空相应故，应言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与耳界声界耳识界空相应故，应言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与鼻界香界鼻识界空相应故，应言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与舌界味界舌识界空相应故，应言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与身界触界身识界空相应故，应言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与意界法界意识界空相应故，应言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舍利子，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与苦圣地空相应故， 应言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与极灭道圣地空相应故，应言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舍利子，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与无明空相应故，应言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与行识名色六处，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空相应故，应言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舍利子，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法空相应故，应言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与有为无为法空相应故，应言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舍利子，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与本性空相应故，应言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舍利子，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与如是七空相应故，应言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舍利子，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与如是七空相应时，不见色，若相应，若不相应；不见受想行识，若相应，若不相应；不见色，若生法，若灭法；不见受想行识，若生法，若灭法；不见色，若染法，若净法；不见受想行识，若染法，若净法；不见色，与受合；不见受，与想合；不见想，与行合；不见行，与识合。何以故？无有稍法与法合者，以本性空故。舍利子，诸色空，必非色；诸受想行识空，必非受想行识。何以故？舍利子，诸色空，必非变爱相；诸受空，必非领纳相；诸想空，必非取相相；诸行空，必非造作相；诸实空，必非了别相。何以故？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不异空，空不异受想行识，受想行识即是空，空即是受想行识。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染不净，不增不减，非过去，非未来，非现在。如是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处，无耳鼻舌身意处，无色处，无声香味触法处，无眼界、色界、眼识界，无耳界、声界、耳识界，无鼻界、香界、鼻识界，无舌界、味界、舌识界，无身界、触界、身识界，无意界、法界、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灭，乃至无老死愁叹苦忧恼，亦无老死愁叹苦忧恼灭，无苦圣地，无极灭道圣地， 无德，无限观，无欲留，无欲留果，无依来，无依来果，无不还，无不还果，无阿罗汉，无阿罗汉果，无独觉，无独觉菩提，无菩萨，无菩萨行，无正等觉，无正等觉菩提。舍利子，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与如是法相应故，应言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复次，舍利子，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不见布施波罗蜜多，若相应，若不相应，不见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若相应，若不相应，不见色，若相应，若不相应，不见受想行识，若相应，若不相应，不见眼处，若相应，若不相应，不见耳鼻舌身意处，若相应，若不相应，不见色处，若相应，若不相应，不见声香味触法处，若相应，若不相应，不见眼界、色界、眼识界，若相应，若不相应，不见耳界、声界、耳识界，若相应，若不相应，不见鼻界、香界、鼻识界，若相应，若不相应，不见舌界、味界、舌识界，若相应，若不相应，不见身界、触界、身识界，若相应，若不相应，不见意界、法界、意识界，若相应，若不相应，不见四念住，若相应，若不相应，不见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若相应，若不相应，不见佛实力，若相应，若不相应，不见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若相应，若不相应。舍利子，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与如是法相应故，应言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复次，舍利子，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不观空与空相应，不观无相与无相相应，不观无愿与无愿相应。何以故？空、无相、无愿，皆无相应、不相应故。舍利子，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与如是法相应故，应言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复次，舍利子，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入一切法自相空矣，不观色，若合若散，不观受想行识，若合若散，不观色与前际，若合若散。何以故？不见前际故，不观受想行识与前际，若合若散。何以故？不见前际故，不观色与后际，若合若散。何以故？不见后际故，不观受想行识与后际，若合若散。何以故？不见后际故。 不管色与现在若合若散，何以故？不见现在故。不管受想行识与现在若合若散，何以故？不见现在故。不管前际与后际若合若散，不管前际与现在若合若散，不管后际与前际若合若散，不管后际与现在若合若散，不管现在与前际若合若散，不管现在与后际若合若散，不管前际与后际现在若合若散，不管后际与前际现在若合若散，不管现在与前际后际若合若散，不管前际后际现在若合若散，何以故？三世空故。舍利子，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与如是法相应故，应言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复次，舍利子，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不观一切智与过去若合若散，何以故？尚不见过去，况观一切智与过去若合若散？不观一切智与未来若合若散，何以故？尚不见未来，况观一切智与未来若合若散？不观一切智与现在若合若散，何以故？尚不见现在，况观一切智与现在若合若散？不观一切智与色若合若散，何以故？尚不见色，况观一切智与色若合若散？不观一切智与受想行识若合若散，何以故？尚不见受想行识，况观一切智与受想行识若合若散？不观一切智与眼处若合若散，何以故？尚不见眼处，况观一切智与眼处若合若散？不观一切智与耳鼻舌身意处若合若散，何以故？尚不见耳鼻舌身意处，况观一切智与耳鼻舌身意处若合若散？不观一切智与色处若合若散，何以故？尚不见色处，况观一切智与色处若合若散？不观一切智与声香味触法处若合若散？何以故？尚不见声香味触法处，况观一切智与声香味触法处若合若散？不观一切智与眼界、色界、眼识界若合若散？何以故？尚不见眼界、色界、眼识界，况观一切智与眼界、色界、眼识界若合若散？不观一切智与耳界、声界、耳识界若合若散？何以故？尚不见耳界、声界、耳识界，况观一切智与耳界、声界、耳识界若合若散？不观一切智与鼻界、香界、鼻识界若合若散？何以故？尚不见鼻界、香界、鼻识界，况观一切智与鼻界、香界、鼻识界若合若散？不观一切智与舌界、味界、舌识界若合若散？ 何以过？上不见蛇界、未界、蛇食界，况观一切智与蛇界、未界、蛇食界，若合若散，不观一切智与身界、触界、身食界，若合若散，何以过？上不见身界、触界、身食界，况观一切智与身界、触界、身食界，若合若散？不观一切智与意界、法界、意识界，若合若散？何以过？上不见意界、法界、意识界，况观一切智与意界、法界、意识界，若合若散？舍利子，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与如是法相应故，应言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舍利子，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不观一切智与布施波罗蜜多若合若散？何以过？上不见布施波罗蜜多，况观一切智与布施波罗蜜多若合若散？不观一切智与境界波罗蜜多若合若散？何以过？上不见境界波罗蜜多，况观一切智与境界波罗蜜多若合若散？不观一切智与安忍波罗蜜多若合若散？何以过？上不见安忍波罗蜜多，况观一切智与安忍波罗蜜多若合若散？不观一切智与精进波罗蜜多若合若散？何以故？上不见精进波罗蜜多，况观一切智与精进波罗蜜多若合若散？不观一切智与净律波罗蜜多若合若散？何以故？上不见净律波罗蜜多，况观一切智与净律波罗蜜多若合若散？不观一切智与般若波罗蜜多若合若散？何以故？上不见般若波罗蜜多，况观一切智与般若波罗蜜多若合若散？不观一切智与四念住若合若散？何以故？上不见四念住，况观一切智与四念住若合若散？不观一切智与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若合若散？何以过？上不见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况观一切智与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若合若散？不观一切智与佛实力若合若散？何以过？上不见佛实力，况观一切智与佛实力若合若散？不观一切智与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若合若散？何以过？上不见四无所谓乃至一切相智，况观一切智与四无所谓乃至一切相智若合若散？舍利子，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与如是法相应故，应言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舍利子，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不观一切智与佛若合若散？亦不观佛与一切智若合若散？何以故？一切智即佛，佛即一切智故。不观一切智与菩提若合若散？亦不观菩提与一切智若合若散？何以故？一切智即菩提，菩提即一切智故。舍利子，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与如是法相应故，应言 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不此舍利子，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不着色有性，不着色无性，不着受想行识有性，不着受想行识无性，不着色常，不着色无常，不着受想行识常，不着受想行识无常，不着色乐，不着色苦，不着受想行识乐，不着受想行识苦，不着色我，不着色无我，不着受想行识我，不着受想行识无我，不着色即净，不着色不即净，不着受想行识即净，不着受想行识不即净，不着色空，不着色不空，不着受想行识空，不着受想行识不空，不着色无相，不着色有相，不着受想行识无相，不着受想行识有相，不着色无愿，不着色有愿，不着受想行识无愿，不着受想行识有愿。舍利子，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与如是法相应故，应言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舍利子，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不作是念，我行般若波罗蜜多。不作是念，我不行般若波罗蜜多。不作是念，我亦行亦不行般若波罗蜜多。不作是念，我非行非不行般若波罗蜜多。舍利子，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与如是法相应故，应言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复次舍利子，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不为布施波罗蜜多故，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不为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故，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不为入正性离生故，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不为得不退转地故，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不为成熟有情故，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不为严净佛土故，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不为思念住故，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不为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故，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不为佛实力故，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不为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之故，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不为内空故，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不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无散空、本性空、自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故，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不为真如故，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不为法界故，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不为法性故， 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不为实际故，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不为平等性故，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不见诸法性差别故。舍利子，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与如是法相应故，应言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复次，舍利子，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不为神境智证通故，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不为天耳、他心、宿住随念、天眼、漏尽智证通故，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尚不见般若波罗蜜多，况见菩萨及诸如来六神通事。舍利子，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与如是法相应故，应言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舍利子，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不作是念，我以神境智证通，遍道十方净伽沙等诸佛世界，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尔所世界诸佛如来，不作是念，我以天耳智证通，遍闻十方净伽沙等诸佛世界诸佛菩萨所说法音，不作是念，我以他心智证通，遍知十方净伽沙等诸佛世界一切有情心心所法，不作是念，我以宿住随念之证通，遍意十方净伽沙等诸佛世界一切有情诸宿住事，不作是念，我以天眼之证通，遍见十方净伽沙等诸佛世界一切有情死此生彼，不作是念，我以漏尽智证通，遍观十方净伽沙等诸佛世界一切有情漏尽不尽。舍利子，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与如是法相应故，应言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舍利子，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如是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时，则能安立无量无数无边有情与无余依般涅盘界，一切恶魔不得其变，世间众事所欲随意，十方各如净伽沙界一切诸佛及诸菩萨摩诃萨众，皆共护念如是菩萨，不令退堕一切声闻独觉等地，十方各如净伽沙界四大王众天乃至色究竟天，皆共拥卫如是菩萨，诸有所为令无障碍，身心病恼贤德全除，设有罪业与当来世应招苦报，转现清受。何以故？一世菩萨与一切有情慈悲普遍故。舍利子，当知如是菩萨摩诃萨少用加行，便能引发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皆现在前，随所生处常得奉侍诸佛世尊，乃至证得无上菩提，于其中间常不离佛。舍利子，当知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 与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相应时，得如是等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殊胜功德。复次舍利子，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不作是念，有法与法若相应若不相应，若等若不等，何以故？是菩萨摩诃萨不见有法与法若相应若不相应，若等若不等。舍利子，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与如是法相应故，应言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舍利子，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不作是念，我与法界若速现等觉，若不速现等觉，何以故？吾有少法能与法界现等觉故。舍利子，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与如是法相应故，应言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舍利子，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不见少法离法界者。舍利子，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与如是法相应故，应言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舍利子，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不作是念，法界能为诸法因缘。舍利子，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与如是法相应故，应言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舍利子，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不作是念，此法能证法界，若不能证，何以故？是菩萨摩诃萨尚不见少法，何况有法能证法界，即以不证。舍利子，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与如是法相应故，应言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复次舍利子，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不见法界与空相应，又不见空与法界相应。舍利子，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与如是法相应故，应言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舍利子，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不见色与空相应，亦不见空与色相应，不见受想行识与空相应，亦不见空与受想行识相应，不见眼处与空相应，亦不见空与眼处相应，不见耳鼻舌身意处与空相应，亦不见空与耳鼻舌身意处相应，不见色处与空相应，亦不见空与色处相应，不见声香味触法处与空相应，亦不见空与声香味触法处相应，不见眼界色界眼识界与空相应，亦不见空与眼界色界眼识界相应，不见耳界声界耳识界与空相应，亦不见空与耳界声界耳识界相应，不见鼻界香界鼻识界与空相应，亦不见空与鼻界香界鼻识界相应，不见舌界味界舌识界与空相应，亦不见空与舌界味界舌识界相应，不见身界触界身识界与空相应，亦不见空与身界触界身识界相应， 不见异界、法界、异世界与空相应，亦不见空与异界、法界、异世界相应，不见苦圣地与空相应，亦不见空与苦圣地相应，不见极灭道圣地与空相应，亦不见空与极灭道圣地相应，不见无明与空相应，亦不见空与无明相应，不见形、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与空相应，亦不见空与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相应，不见思念住与空相应，亦不见空与思念住相应，不见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与空相应，亦不见空与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相应，不见佛实力与空相应，亦不见空与佛实力相应，不见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与空相应，亦不见空与四无所谓乃至一切相智相应。舍利子，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若能如是相应，是为第一与空相应。诸菩萨摩诃萨，由与如是空相应故，不堕声闻独觉等地，严净佛土，成熟有情，速证无上正等菩提。舍利子，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诸相应中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为最第一，最尊、最圣、最上、最妙、最高、最极、无上、无上上、无等、无等等。何以故？舍利子，此般若波罗蜜多相应，即是空相应、无相相应、无缘相应故。舍利子，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与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相应时，当知即为受记作佛。若尽受记，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能为无量无数无边有情做大扰仪。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不做十念，我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不做十念，我得受记，定当作佛。若尽受记，不做十念，我能严净佛土，成熟有情，亦不做十念，我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转妙法轮，扰仪一切。可以过，是菩萨摩诃萨不见有法离于法界，不见有法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不见有法得佛受记，不见有法当得无上正等菩提，不见有法严净佛土，不见有法成熟有情。何以故？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不起我想、有情、命者、生者、养者、是夫、不得切罗、一生、汝同、作者、始作者、起者、始起者、受者、始受者、知者、见者想故。所以者何？我、有情等，毕竟不生，亦复不灭。彼既毕竟不生不灭，云何当能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不见有情生故， 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不见有情灭故，修行般若波罗蜜多。答：有情空故，修行般若波罗蜜多。答：有情非我故，修行般若波罗蜜多。答：有情不可得故，修行般若波罗蜜多。答：有情远离故，修行般若波罗蜜多。答：有情本性非有情性故，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舍利子，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诸相应中与空相应最为第一，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最尊最圣。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如是相应，普能引发如来实力，似无所谓，似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舍利子，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与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相应故，毕竟不起悭贪心，不起犯戒心，不起愤恚心，不起懈怠心，不起散乱心，不起恶慧心。卷第403。